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喂，阿土打到嚟咯，又 打到嚟， 日日都系咁讲。 喂，屌！我最近咧就见到两个癫婆咧，真系黐线喎，真系。 边两个癫婆咁犀利？ 唉，即系一个李思嫣啦，一个就系即系 CY 嘅第一女女啦，呢、這个 梁齐恩啦， 好似系第二女女嚟嘅，你搞错？ 系咩？ 系啊， 第二女女系二女嚟噶。 系啊，我寻日都收咗个即系 WhatsApp 嘅， 吓， 就问我知唔知道究竟呢一个梁齐恩发生咩事？我发生咩事？大佬，原來佢喺度戒手啊嘛，搞到成手都係血。 哦 ，Facebook 個 data 寫住咩啊 ？I love blood 啊嘛。 哇，原來是血噶。 係啊， 好高得人驚，我會 吸血鬼， 即係我會唔會就係流血致死啊嘛，咁樣樣啊。 我第一樣諗到咧，就係發覺究竟係咪因為咁樣，所以 CY 過去嗰一年啊，其實都冇一年啦嚇，而家都係六月尾啫， 嚇， 即係七個月到啫， 係啊， 就離開咗香港四鑊。 放 休咗四次假，喂，過去嘅行政長官都唔會咁頻密噶嘛，係嘛？ 係啊， 係啊， 放假放得特別密，喂，仲要密通， 係咪真係睇女咧？ 喂，真係喎、啊，喂，阿 CY 今次真係密通匪女、啊，而呢個匪女係呢個英國、啊，係咪先？大佬，即係呢個時候，即係香港咁 Q 多嘢，係嘛？即係咁過英國、啊， 最 初 即 係你借佢個女之名， 最初就以為佢避啊。 啊！ 即系六四又避咗噶嘛， 系系啊， 而家又就嚟七一啦，又避啊，电子公投又避。啊、喂，大佬，你香港差唔多系两个礼拜就一单系政治风波， 所以 点样避咧？ 其实你数翻阿 CY 佢放假嗰啲咁嘅时间，全部都系因为有政治风波，佢先至即系要放一放假咁样噶。 系 即系唔知喂，即系你数翻近嗰两次啊，你想讲个六四啦，今次东北议案啦，喂兼且近呢两次，其实佢嘅行踪某程度上系不长嘅。你话佢、你最今次啊，你话佢去到英国嗰度探女嘅啫、 嗯。 喂，你见到佢出嗰张咁嘅死人相系嘛？又即系佢个女同埋佢老婆有交换鞋着，佢自己本身下半身同埋上半身又唔对嘅。喂，究竟佢系咪即系俾党组织夹咗过去照肺，然后先至可以去见女啊？ 咩党组织先？系保守党、工党啊，定系还是系 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先。 唔系咁，你就有啲人就话：喂，屌阿土，你自己亦都估啦系嘛？佢系咪喺度 sell 温情，或者系将呢个即系呢个系 PR 攻势？ 喂，一个最正常嘅讲法，如果真系。真係 I love blood 嘅話，即係走去自殺嘅話咧， 係， 梗係精神有問題啦。 係， 因為點解咧？你都 trace 到嘅佢個女，上年好似唔知六七月嘅時候已經冇讀 LSE 嘅啦嘛，倫敦經濟學院， 因 為讀法律噶嘛， 係啊， 大好前途啦，你入到嗰間學院係咪先？ 係喎， 係嘛？呢個係最大嘅問題。但係喂，精神問題，喂，好地地，你老豆有錢又有權位， 係 咪咁嘅家庭環境裏邊生活？系咪因为咁嘅家庭环境，所以令到嗰个人癫咗咧？咁样，喂，大部分精神有问题嘅人，唔系即系个人嘅问题咁简单噶嘛？大部分都系， 即系家庭问题。 喂，有家庭问题好正常噶。喂，你喂你喺 Google 嗰度打你老豆个名，喂，第二个出啲咩啫？689啊，卖港贼啊，石敬瑭啊，咁样。喂，你好难精神冇问题嘅， 即系俾人嘲笑。 但你唔好忘记，精神问题系长年累月嘅。佢、 嗯、 老豆做行政长官都系做咗唔够两年啫，系嘛、 啊？ 就嚟两年啦。 嗯， 会唔会咁大个人无端端有嗰个问题啊？喂，正常精神问题我哋都未分析，因为就是事业 系啊， 即系或者学业受挫，咁你自尊心受损，系、 嗯、 嘛？但系你都要背后个家庭背景噶嘛， 嗯、 即系冇人理你，冇人睬你，都冇人理你，嗰阵时候你梗系会即系走极端啦、 啊。 第二就系面对爱情嘅失败， 哦， 系嘛？咁你后生女系嘛？又 C Y 个女系嘛？ 系啊， 大把权贵沟啦，虽然咁丑样系嘛？另外一件事 啊，唔系，但呢个我觉得好奇怪啦。嗱，即系嗱，你嗰个梁齐恩啊 C Y 女咧，即系你自己本点讲都好，佢身份都系敏感啊嘛，系咪？即系你系第二女女、第一女女都好啦，你都起码佢即系起码即系佢嘅身份敏感啊嘛，大佬啊，即系如果你话同即系大陆。即係嘅一啲官二代或者官三代啊，即係好似即係早排，即係好似唔知早幾年，即係習近平個女啊，亦都係好唔小心曝光啦。即係呢啲都係非常之特別受保護噶嘛，啱啱先？ 冇理由自己撲出嚟。其實上一次應該奇怪嘅啦、 嗯， 即係劉俊圖嗰單 case， 佢个女无端端冇出嚟讲嘢。 嗯， 喂，你究竟代表你自己，代表你老豆啊？系，嗯，人都会觉得你呢个系你老豆嘅谂法。 系啊， 系啊， 系咪先？喂，今次咧，你戒手又试血，喂，究竟系乜嘢问题？喂，我其中一个估计咧，呢，這个都系一个 P.R. 嘅现状。 系 吓， 系嘛？因为点解咧？就系，是，喂，你唯一咁样解释得到 C.Y. 点解要喺一年里边或者半年里边都唔够啊？就是已经是四次休假。 是 是啊。 为什么呢？我就觉得制造一个即是啊，我老豆都好惨啊。 嗯。 咁我自己都即是无心即是做人啊，咁嘅感觉咯。 我博同情。 唔系，咁佢点样惨先？就是据闻就是话好似睇返今日东方啦，就话佢屌即是嗰阵时就俾人喂咗诚实豆沙包嘛，冇个即是掟佢诚实豆沙包係咪，所以即是佢就觉得即是话即是唉，立法会冇规冇矩啊，係咪之后即是搞到仲要系即是呢个即是史上第一次呢个特首答问大会，因为要咁样而腰斩，唉，即是觉得自己老豆好 Q 冇面啦，係咪。 喂，你香港如果你真系读个书嘅，入得到 LSE 嘅，如果唔系精神有问题嘅话，喂，你都知道香港嘅立法会一定系咁噶啦，系嘛？ 系 系啊， 已经开咗呢个风气，就系面对呢一个嘅制度嘅不公义嘅时候，有一半嘅立法会根本就唔系由呢个民选产生，而行政长官都系得1200人选举产生，就自然会咁样冲击噶咯噃。 系 系啊， 只要有多冇少嘅，你喂你唔系唔识噶嘛？ 嗯， 喂，就算我系CY 嘅仔啊，我有 CY 嘅细佬啊，都明白啦。你唔系啊嘛？ 明白归明白，咁 咪就系因为佢自己本身系唔适合 LSD， 唔系即系呢个 LSD 先至要即系辍学啫嘛。即系个原因就喺度啫嘛。佢系即系完全系唔适合呢间学校嘅。佢读唔掂咪走咯。佢觉得大压力啊嘛，系咪先？嗱，点解最近又压力又大啦？嗱，我自己咁样估计啦，系咪先？即系下上个礼拜呢个李克强就恃住自己嘅300亿美金，即系走去访英。喂，仲要大即係大次次啊，串擦擦咁樣樣就話即係要見英女王㗎嘛，啱啱先。喂，你以為即係你自己有錢大晒呀？喂，即係呢單嘢俾呢個貪實泄露咗出嚟呀。喂，你知唔知自己幾 Q 冇面呀？喂，你自己長期住喺嗰邊㗎嘛。喂，即係當地人會點樣睇你先？ 咪又關梁齊恩咩事先？ 唔係，咁佢係 CY 個女嚟，平時講嘢咁 Q 高調又咁串，啱啱先。 喂，我真係攞唔到任何關係Anthony。 封疆大吏個女。就佢民族主義上腦，就話佢 喂唔係喎，你侮辱呢個英女王喎，啊，喂你自己本身唔係國家元首，啱啱先？喂你自己喂呢，這個咪將即係發泄喺呢個香港嘅第一女女身上面咯，係嘛？ 但係佢又唔係李克強條女，佢使乜為即係李克強究竟見唔到英女王咁緊張啫？呢個此其一，此其二嘅就係，是，喂，但係人都知道嗰啲咁嘅港女去到英國。全部都是群埋自己香港人㗎啦。 咦，唔係食羊腸嘅咩？ 我唔知啊，阿龍你好熟咁樣好似。 我問㗎咋都係。 唔係，但係佢點樣都有啲 labor 㗎嘛。 咪所以我覺得呢，以 CY 我對佢咁多年嚟嘅觀察同埋理解呢，佢嘅性格呢一定係玩呢啲咁嘅嘢。即係喺絕地絕處嘅時候呢要點樣逢生呢 ?CY 仲有諗到啲咁嘅事件，連個女都自己唔放過。嗱，我覺得呢就唔只係真實嘅，即係試血啊、成成嗰啲嘢，唔只係真實的， 即係嗰啲茄汁嚟嘅， 即係玩呢一個招數，就博同情。點樣博同情法呢？就或者我都為咗我老豆，係嘛？啊，咁樣俾人喺香港侮辱啊，咁樣面對即係呢班反對派嘅攻擊啊，或者連佢我都攻擊埋咁樣嘅，我就扮下呢下咁嘅嘢。 咦？ 咁咧跟住個老豆亦都要解釋點解會放假到咁多次？ 人性化咗佢啦，係嘛？即係佢一個 family man 嚟嘅，即係個女咧咁樣戒手自殺咁樣樣，咁佢自己本身要為咗頭家咁樣樣，咪即係要放假咯？ 我覺得呢個唯一嘅合理解釋 係嘛？ 係啊， 即係如果你話佢係是真实的。咁， 哦， 当然啦，你话精神有问题。咁就你另外一件事啦，系咪，即系个精神都系癫嘅咁样，系咪。咁你话呢个系咪有道理，我都觉得有道理。因为喂老实讲，全部头先你喺度举例子，无论官二代又好，富二代又好，全部都匿埋㗎啦。 系咪， 边差度会咁高调㗎，一个唔觉意即系做得好事就话好事啫。一个唔觉意做得坏事嘅时候， 但係 咁 唔係 啊！ 瓜咁樣咯， 阿土，喂，即係大班講到佢即係危危乎啦，屌！即係如果今即係如果聽日過唔到關嘅話，即係可能即係佢自己嗰個特首嘅位都不保噶嘛，所以咪搬埋自己個女出嚟以表效忠咯，啱啱先。 所以 PR 咯， 唔係喎，阿土， 所以 PR 咯， 即係嗱，佢同阿爺講，喂，我連個女都搬埋出嚟，仲想我點啊？ 冇錯啦，同埋你都睇到啊，有跡可尋啊！過去嗰管治兩年嚟，喂，我哋有冇從來見過會見到一個特首？自己本身去組織，即係例如愛字頭呢啲咁樣。 係 係啊！ 以前我哋有冇發覺呢咁嘅現象啊？無論董建華年代衰成點都好，曾蔭權年代，喂都冇群眾自己組織出嚟走去撐個建制派噶嘛？ 係啊， 係嘛？跟住你先就走去絕食噶嘛？你唔覺得呢？喂，你唔覺得呢啲屎橋似係喺梁振英執政嘅時候全部浮現曬出嚟？ 呢條屎橋咧，你講梁齊恩又好啊，你講李思嫣都好咧，其實佢哋都喺度自殘緊啫嘛。唔係你通常，喂你見到一個人自殘，你就喂你第一個感覺一定係富裕同情先嘅，係咪先？喂，但係問題就唔係喎，嗱佢而家好撚奇怪喎，即係佢而家佢自殘，佢個 cause 係咩先？佢為啲乜嘢先？喂，好多人係覺得啦，喂一定係為咗公義啦，係嘛？你唔係為公義，你點會自殘咧？喂，你疆獨佬啊，點會自焚啫？喂，就係、是、因為你個民族受壓迫啊嘛，係咪先？喂，但係而家你为咗咩自残呢？喂，而家系嗱，第一阿边个梁齐恩系因为自己嘅老豆系嘛，即系因为呢个议会唔够强硬，即系俾人咁样欺侮，即系喂佢食诚实豆沙包。喂，而李思嫣即系点解要自残？点解绝食啫？喂，系因为佢话啲警察唔够强硬、啊， 系 即系佢而家自残系即系呼唤呢个强权、啊。 梁振英谂埋呢咁嘅屎桥，我觉得绝对系同佢有关系噶。即系土共当权咗之后咧，用啲所有嘅哪吒手段， 用群众斗群众， 系啦，以前系从来唔会咁样做嘅。以前老实讲，你绝食只有反对派去做嘅啫。你当权派使乜绝食啫？ 唔系啊，嗱， 系 咪？你谂下， 好简单嘅啫嘛。我要執行法纪，我用乜嘢啊？系咪？我滥捕都得啦。你而家都拉几廿人啦，系咪？仲唔系執行法纪啊？ 系， 系咪先？我召咗你翻差馆，我不断同你续保， 系 就算揾到律政司去告你，未必告得入，都玩到你巢咗啦。 但你又见到喎，喂，即系上个世纪啱啱喂民国袁世凯又用呢一招，而家泰国黄三军又用呢一招， 咁系咪即系佢同袁世凯嘅水平一模一样？袁世凱係最契弟噶嘛？你記得當年頭先你都提我嘅，就係話咧，本來定都喺南京噶嘛， 係啊， 佢就自己揾佢自己啲軍隊喺度搞亂檔， 係啊，唔出糧俾佢哋，然後就叫佢擁護阿袁世凱， 跟住佢根據臨時約法話要選佢做總統嘅時候，佢就將啲軍隊剝咗衫，就扮群眾，要求呢個國會通過啊嘛。 喂，但系嗰阵时啊，袁世凯冇人改图拆穿佢啊嘛，大佬啊，喂，而家个个真系改图啊嘛，屌你，即系你喺度玩呢啲咁嘅嘢， 所以佢一脉几成噶，你可以睇到，唔单止双成啊，先搞呢啲爱字头群众斗群众， 系 佢先出现嘅啫嘛， 系啊， 系咪？喂，呢啲就系独裁教国家嘅本色，你睇下北韩有好多群众拥护呢个金正恩 嘅，喂，补充少少资料先啊， 毛泽东嘅时候有好多嗰啲红卫兵啊，着住嗰啲红领巾嚟走嚟支持嘅当权者， 喂， 呢啲唔系真正群众嚟噶嘛，大哥。 喂，补充少少资料先。喂，爱字头咧，曾几何时系有一个退休差人姓冼嘅，咁佢就喺啲即系嗰啲爱字头游行度非常系啦，就非常之活跃嘅。咁然后阿李思嫣啊，或者阿正心 B B 咧，其实都系同佢其中一伙，亦都拉咗好多唔同嘅退休警员同佢哋一齐嘅。所以如果你讲头先阿土所讲，喂，阿梁振英同埋呢个袁世凯同一个 level 咧，绝对有可能嘅事嚟嘅，真系大家都喺度怂恿自己班僆。就系撑自己嘅啫嘛， 你谂下李思嫣系噶绝食，喂，学你话斋，点会要去即系拥即系呼唤呢个强权去执法 吓？ 喂，你唔系讲少系嘛？ 自残 一次， 自残系呼唤恶魔，大佬，自残唔系良心嘅呼唤，系呼唤恶魔。 诶，仲有佢嗰啲绝食真系奇怪到晕啊！即系第一日就已经嗌唔舒服。我估我哋花生台啊，最瘦嗰个嘅 Vincent 啊，都唔会咁啦。 哎呀，你冇听琴晚搏击会啊，即系其实佢就系草肥自己，然后先至即系绝食，谂住有消耗啊嘛。 即系过冬啦，冬眠啦。 但系越肥嘅人咧，可能系越顶唔顺啊。即系你小心，你好跟我哋绝食啊，大佬。啊，话俾你听，因为点解你食大咗个胃啊，你好难绝噶。 我唔想同佢绝食，大佬俾佢食咗啫。 唉，黐捻线。 唔系，仲有一样嘢最搞。 搞笑嘅就係、是、你一日唔夠就已經話頂唔順，三四日到就嗌頭暈入咗醫院，佢出翻嚟，跟住佢繼續走入去絕食。 嗯， 咁你呢啲係咩絕食啊？我都 衰過接力絕食咯，就咁簡單， 係嘛？即係可以 break the break， 跟住再食。咁你都係叫禁食啫，禁食一段時間，跟住又翻轉頭，咁你冇玩好耐，大佬。 嗯， 啊呢、這個真係壯壓減肥嘅呢、這個真係。 喂，唔止啊！佢正義聯盟咧 Facebook 嗰個 web 個 page 嗰度講，喂，其中亦都有啲人話，喂，如果阿 Cian B B 仲頂唔住嘅話，佢哋不排除會學呢個民主黨嘅做法，就玩呢個接力絕食，佢去醫院瞓一陣唔緊要，咁之後仲有人會幫手嘅咁樣咯。 即係其實佢另一個做法就是玩抹黑啫， 係、嗯、啊。 玩抹黑就是借呢一个嘅绝食，即系难听啲讲就系勾化咗佢。 喂，今次啊， 喂，以后我哋点样绝食啊？我真系谂唔到啊！俾民主党玩完一镬之后，已经好大镬噶。 系， 即系俾包仔话佢怀疑翻屋企瞓觉啊，即系有冇偷食啊啲嘢， 每日 大镬咗噶啦， 每人接力绝食八个钟咯。 跟住而家你李先再玩一镬。哎，我哋以后唔需要谂呢个抗争嘅方法，因为一定系冇效。 你以后一绝食就谂起阿李思燕，屌你！即系你一谂起阿李思燕就想笑啦嘛，大佬啊！即系你水真系好捻大镬。喂，讲翻听日先。喂，听日真系大镬。听日真系其实呢、這个阿梁振英系生死存亡之秋，系嘛？喂，上个礼拜咧，阿卓佳佳咧就完咗个集会之后，即系其实呢个叫做系即系叫阶段性胜利啦，系咪先？完咗之后，喂，你知唔知第一个多谢边个？ 兰花系好似 第一个多谢兰花系，第二个多谢就系阿热血公民。 喂，我当时听到呢一个嘅即系多谢嘅时候，都喺度谂多谢啲乜嘢咧？ 呆捻咗系嘛？ 因为点解咧？第一佢嗰日冇去噶嘛，系咪？ 诱人。 第二我又唔相信。阿卓小姐呢一个嘅多谢系真心，我真系唔相信。 你嗰日讲反话嘅， 我梗系讲反话啦。其实嗰日啊，我都冇得闲总结啦。我开条路俾佢啦。我你咁样啦，我用英文讲嘛。我话你好有礼貌噶啦，好有 courtesy 噶啦。你有你搞，我有我搞，帮我尊重你点搞，系咪？咁帮我哋又唔鼓励。中其实你讲完之后等于冇讲，大哥系咪先？即系如果系我哋嗰啲。即係明知你喺度嚟搞事嘅，一定喐你啦，係咪先？咁但係而家你調翻轉頭，你真係多謝佢，奇奇怪怪咩理由咧？ 你明唔明點解？ 多謝 我唔明啊！ 嗱，六月七號嗰日，阿黃楊達就率領呢個熱血公民就走去呢個立法會大樓嗰度就阻住差佬閂門啊嘛，咁跟住就俾人政治檢控啊嘛，咁然後喂，因為俾人政治檢控嘅關係，咁喺六月十三號同埋六月二十號嗰兩日，佢哋同埋蘭花系嘅人都低調行事啊嘛， 冇去到咁就 係啦、 嗯，多謝佢唔嚟，原來咁，我以為係咩多謝啲乜嘢添。我亦都覺得可能係多謝另一個原因。如果你講到咁就係、是，第二個原因要多謝嘅咧，就係因為佢哋六月七號搞到咁大鑊，係 啦， 所以先至咧有人關注呢個議題。 嗯， 以前新界東北咧都係搞嚟搞去都上唔到報紙嘅。 嗯， 今次蘭花同埋呢個熱血公民本來諗住嚟破壞個運動，嚇窒啲群眾唔敢參與，甚至乎咧將佢暴力化咗佢，最後嘅客觀效果咧。就係越搞咧，反而呢個運動咧係越多人參與， 嗯、 所以你一定要多謝蘭輝系同埋呢個熱血公民啊，即係今次唔係幫到忙啦，今次係幫真正嘅幫忙、啊， 就 是、 多謝你唔喺度， 真正嘅幫忙。 喂，但係多謝完佢哋之後咧，喂嚟緊聽日啊，先至係一場大戰喎。你見到政府喂又出局長又成密羅緊鼓，咁即係話不遷不拆冇可能喎，真 係。D 一百嘅台長鄭經翰咪就係咁講咯，聽日就係、是。梁振英嘅生死戰 係、 嗯， 如果聽日過唔到嘅話，佢就唔使撈啦咁樣。 咁但係呢個時候，偏偏就即係係嘛，又唔撚喺度喎，佢即係失咗蹤喎。即係我覺得即係好難講啊，係嘛？即係你自己本身你份工保唔到，即係你個女就因為你自己本身唔夠硬而自己嘅覺悟，即係講嚟講去都係為咗你份工啫，係咪？ 我覺得有兩個理由可以相信，即係大班爆你料出嚟。第一就係你知道大班都係識好多即係相關嘅建制派人士㗎啦，咁、好多人放風俾佢。究竟嗰個係真風，定係希望佢繼續係煽動呢一樣嘢咧？我就不即係不得其知啦。但係呢個有合理性喺度，即係透過關係收到呢啲咁嘅風，係咪？第二樣嘢，我覺得關重要嘅咧就係今次你睇翻過往歷史裏邊，無論曾蔭權或者用董建華哥做例子啦，唔好講曾蔭權，董建華落台。是过不到领会的。 是 啊。 不单止是过不到23条的。他那时候发觉喂对共产党的管治来讲我那些地方政府、 喂都要强政人士噶、 嗯， 我话嗰一样嘢都咪过唔到噶，系咪先？所以而家呢个时候，我其中一个估计就系点解啲人话，如果过唔到新界东北，要梁振英 梁振英下台下， 亦都有好处嘅。你记唔记得我哋一集大军阀都提过呢样嘢？我话如果我系CY， 如果我系即系政策局嘅话咧，我收翻新界东北噶嘛。 嗯， 咁我亦都未谂到一个办法就系咧。你亦都可以叫梁振英下台，因為點解咧？而家個群情係越嚟越洶湧，大家瞄準緊呢一個佔中嘅時候，你唔拿一拿，你唔退一退，你點可以令到嗰個民憤係降温呢？係咪先？你諗下，當年廿三條立唔到法，幾個人頭落地，葉劉淑儀、梁錦松同埋楊永強，跟住就收回廿三條，但法國都冇效。第二年嘅七一遊行依然有幾十萬人去。跟住先叫阿董腳痛落台，但係都有個小因嘅，就係嗰陣時候領會過唔到嘛，係咪？搞到要上法庭啊嘛， 最後一根稻草嘅所謂就係、是、 今次佢嘅最後一根稻草咪同新界東北有關咯， 嗯， 呢個係有合理性喺度噶，即係除咗話收到風之外，即係你推到個 logic 出嚟嘅， 嗯。 嗯， 即系阿爷系咪真系保住佢咧？我呢个我哋系完全系有存疑。即系如果再分析翻而家嗰个嘅政治局势同埋政治形势嘅时候，喂，点解仲要保住你先？ 嗯， 我保住你冇好处啊嘛。 嗯， 系咪？成个香港，喂，老实讲，唯一一个行政长官系冇核蜜月期嘅啫。我哋得有三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起码有最少一两年嘅时间，直至到去金融风暴为止。 嗯， 曾荫权一直都有呢一个嘅。 蜜月期， 蜜月期，直至到佢好似系委任嗰啲咩副局长啊、助理局长开始就冧啦啲民望，因为点解法国嗰啲全部都系只要有外国 passport 啊、成色啊、全部啲咁嘅嘢啊嘛，系咪？喂，佢哋两个都有噶 ，CY 系冇蜜月期嘅，咁多个行政长官嚟讲，点解佢未上任嘅时候，佢一当选完第日啲成百几千上万人游行啦，已经嗌紧个梁振英下台啦，董建华下台好迟先嗌嘅啫，到佢做咗成差唔多五六年先嗌噶。 唔系，因为underdog啊嘛，佢嗰阵时 曾荫权嗌啊，都好迟先嗌噶，做咗成年几两年先嗌噶，系咪先？喂，而家你个 underdog 学你话斋几快啊？ 系啊， 系啊， 第一次啊，佢第一日上任啊，几廿万人游行啊，要梁振英下台啊，因为冇诚信啦、啊。喂，呢个冇蜜月期嘅行政长官，阿爷可以忍你一年，可以忍你两年。但系第三年忍唔到，喂你再系咁搞，你系喐埋我。你谂下个中港矛盾咁严重，就系因为大家都觉得喂土共治港，系嘛？你第一日上任都未上任啊， 政府系 第一日当选，第二日就已经去中联办。 特区政府系失去咗佢北伐嗰个角色啊嘛，同埋兼且特区政府冇办法，唔系兼且北京政府冇办法透过特区政府即系执行佢嘅国策。喂，旧讲紧一二年嘅嗰个国教啦，去到今时今日嘅嗰个新界东北，其实就系要移除中港嘅嗰个屏嗰、那个区隔同埋屏障喺度啊嘛。 而佢系做唔到呢样嘢咯，佢去 sell 中共领导人，点解俾我做行政长官嘅时候就话香港？主权有回归，但人心未回归。 系 点解？因为喺成个 policy 上面做得衰，所以我要推国教啊，等等嘅嘢。要搞新界东北啊，搞国教啊，令到咧系即系真系中港融合啦。而系方便咧共产党喺香港个管治。喂，而家好明显，好客观地睇到就 系 完全失效嘅呢样。 系啊。 嗯， 系咪？而且香港人已经开始 feel 到危机感啊嘛，佢嗰种融合系融鸠咗你个融啊嘛， 系啊， 啱啱先？喂，屌，即系你而家你已经即系其实好早以前，即系其实香港人失忆啫嘛，亦都嗰阵时系冇嗰个危机感啫嘛。喂，2007年嗰阵时已经讲过话，即系2020年嘅时候已经系要即系深港同城化啦，已经系。 哦，系啊， 即系你系将个边境模糊化咗佢啊嘛，啱啱先？ 深圳人唔需要签证就可以自由出入香港。 喂，而家即系最 Q 大问题就系话嗰个白皮书咧，即系你呢个白皮书自讲噶嘛，而家俾人话，喂，好似琴日，好似唔系，好似琴日佢呢个咩全国港澳研究副会长咧，齐鹏飞喺度讲咩话？呢中共啊，可以就其他问题发白皮书，即系你其他 policy 啊，佢都可以攞白皮书嚟压你嘅，大佬啊，即系佢而家同你讲，喂，剩余权力系唔捻紧要，即系其实系冇剩余权力呢样嘢嘅，喂，即系大佬呢样嘢，喂。你如果你冇剩余權力，喂，我而家成日見到啊 ，Facebook 人 share 啊，我係咪食？喂，食餐飯，喂，呢、這個基本法冇規定嘅喎，係咪我而家唔 Q 食得飯咧？即係已經越嚟越多呢咁嘅 status。 你冇過問過中央政府啊嘛？ 唔係，不如你問我，即係講翻梁振英嗰個 point 就係、 即係佢一定係大致其咎嘅。白皮書佢一定有份。 哦哦， 我覺得佢一定係有份向阿爺建議，而家要採取強硬嘅路線。因為任何一個中央政府都會㗎啦。喂，我真係出白皮書嘅時候，例如阿龍你做地方政府嘅，出唔出好啊咁樣？咁你都可以。就算你唔同意，或者你同意，就算你同意，应该咁讲，你都话喂，买一部先啦，咁样再睇定呢件事。咁我都会听你讲啦，我梗系信你啦，大佬、哦。喂，呢单嘢白皮书一定梁振英背后有份策划。 哦， 啊， 即系一定有份 orchestra 成个嘅白皮书嘅公布同埋制定。 嗯， 呢个系我完全可以预期得到。 即系佢系拆住鞋咁样做军师系嘛？ 喂，佢由上任开始系咁啦，由佢争取做行政长官嗰刻已经系咁，以为擦住中央嘅鞋，踩住阿爷嘅鞋底就可以做即系嗰个行政长官啊嘛，而阿爷系信咗佢啊嘛，采取强硬嘅路线，香港人系信唔过嘛，所以佢嗰阵时候阿唐英年话佢即系呢个六四 系啊， 唔系好似六四咁出解放军或者系镇压嘅话 系 有道理嘅 系。 以佢呢一個咁嘅 mentality， 佢係走唔開呢樣嘢嘅。就係、是、會咁做。 喂，如果根據你呢個 point 咧，喂，頭先你講緊 C Y 個女出個 status 講 I love blood 嘅時候，係咪其實就係梁振英 成個 plot？ 你要串翻所有嘢出嚟，白皮書佢有份。proposal 嘢咁做，而佢 sell 個 point 就係話我緊跟中央個路線，將香港赤化。而佢所做嘅具體嘅手法咧，包括出李思煙啊、愛字頭啊，跟住 CY 自己嘅女咧，都係玩埋 PR。即係呢啲咁所有嘅不擇手段嘅方法咧，係似梁振英成個 mentality。 哦，不斷咁樣搞亂成個社會，越 唔係呢個係我哋嘅角度啫。喺佢嘅角度咧，就不斷係鞏固自己嘅權位，為咗攞行政長官呢個位置。 嚇、 所有嘢都係可以不擇手段。 其實呢個係 違反曬常理去做。 係啦。喂，第一次嘅時間差唔多，我哋聽首歌先。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健基。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古海变幻莫测，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 陶君衡，大军阀。 嗱，好，我头先播一首歌啦，即系嗱，即系呢首歌之前咧，我就自己摆上啲卢汉花生嘅 page 嗰度咧，就摆咗我哋自己嗰、那个即系喺 D100 影嗰张团体相，那个 caption 就写住就系话回到 D100 咁样样。你知唔知呢张相呢、這个 post 系我哋即系管理呢、這个即系卢汉花生呢个 page 咁耐以嚟最多 like 嘅一张相？ 几多张 like 啊？我唔知百几二百个啦。 你有冇 好少？ 你有冇俾 promo 嘅你？ 冇俾 promo， 喂，卖关子啊，大佬啊！ 系 喂，你自己一开始你系督爆咗，系咪？即系自己本身系搞啲乜？喂，你知唔知好多人留言？即系第一，阿 Morris 佢自己本身就喺呢个 D100 嗰边就即系整咗呢张相出嚟先啦，啱啱先？ 就话我同阿谭就喺度 D100 就录呢个 团队。 试问谁还未发声？ 咁但系我哋个 page 唔知咩事噶嘛，因为我卖关子先嘛。然之后我见到好多人喺度留言就系话，喂咩事翻个 D100 咩节目啊？几时有得听啊？咁样样，因为好多呢咁嘅嘢。喂而拉嘅數目亦都好多好多人啊嘛，亦都有好多人 share 啊嘛。咪知唔知？其實我自己本身就最即係點講咧？ 打飛機 最唔好打唔打飛機啦。即係我覺得係比較 impress 啦。因為其實嗱，盧漢花生咧喺 D100 嘅時代咧，其實都好多是非啦，係咪先？ 好多爭議。 哇，大佬，喂，又話乜嘢咩港女 2.0， 跟住又話即係咩花生有多是非咁啊？從來都唔講是非嘅。 又話又話百倍奉還啊嘛，係嘛？咪奉還咗咯。小弟咪奉還咗咯，就係去唱誰還未發聲啊嘛！ 喂，大佬，你首歌你咪版權買咗俾佢先啊，哥， 好似成個馬迷咁那樣。 喂，我哋花生台今次算組織得幾好嘅，因為我哋大概係星期三、星期四先決定，就星期日幾日之內咧就已經召集咗十幾個主持。 唔係咁樣，而家人哋六二投票咗好耐咯，大佬已經七八十萬，即係已經得七八十萬。 所以遲咗少少嘅，我應該係早啲嘅。 唔係，但係冇緊要啦。即係阿 Raymond 佢自己本身都話：，唉，呢首歌即係其實作為一個 photo call 都有啲用啦。第二就係話，即係喂，每逢即係我哋要吹雞啊，或者七一嘅時候啊。即係其實都有啲用嘅，其實都咁 622公投只係第一步啫，七一呢 係 跟住嚟嗰個政改嗰個嘅諮詢嘅過程裏面，我哋做好多抗爭同埋鬥爭㗎嘛， 係 咪呢個過程裏面呢首歌咪有重要性囉， 係喂，但你講佢七一唔講又講講開又講係咪，即係喂七一啦，即係喂而家見到啲差佬真係好百變㗎嘛，係咪先，即係一時就立法會訪下，你一時呢就做返即係著返件即係呢件制服，又兇神惡煞，係咪，即係有時就混入咗示威者嗰度，即係唉又幫手嗌埋一份，但係原來即係喺度撩喺度喺度即係搞 事 搞火頭嘅，原來喂你自己又係呢個叫做非暴力抗爭嘅一個 master 啦，係咪先，你自己話唔收錢啦，喂你都可唔可以講講就係話如果見到一啲咁樣嘅隱形差佬，你會點樣做先？ 以前其實都有嘅，即係六四遊行嘅時候咧，好多時啲差佬咧都喺遊行隊伍裏邊嘅。咁我諗最主要嘅目的，佢哋都係咧觀察一下遊行隊伍裏邊咧有冇啲人係搞事啊、成成咁，可以即時通報。但係今次嘅現象咧，就去到一個點咧，就係你唔知嗰啲卧底差人究竟佢係咪想撩起群眾嘅情緒去製造暴力衝突，係方便佢遊陣嘅。呢、這、一個就反而我係最擔心嘅樣。 喂，佢係似以前咧 ，Margaret Thatcher 就點樣解散公運咧？就係揾啲差佬滲透，然後不斷咁即係搞嗰啲咁嘅暴力事件，令到啲人對於嗰、那個咪破壞啲人對抗爭者嘅形象啊嘛。 無間道嘅做法咧，我覺得已經係去到一個階段，就係話咧，證明你而家香港個社會已經係轉變緊。呢個係一個轉捩點嚟嘅、以前佢都唔會否認自己係咩嘅，因為佢都會帶個 pass 喺度，所以你覺得佢似一個差人咁樣、或者有啲人覺得嗰啲係可能係內地嘅公安啊，或者係國安啊過嚟睇嘢嘅。 你個傻仔揸住個 cam 咁樣行過嘅啫嘛。 但係嗰陣時候大家都冇咁警覺，但係今次新界東北咧，大家就好警覺啦。因為點解咧？試過喺高鐵嗰度咧，有人係試過掟水樽噶嘛，向嗰啲立法會議員掟水樽噶嘛，而最後係冇事噶嘛， 冇拉到。 系咪？亦都冇乜问题噶嘛。嗱，呢一个就令人系担心嘅地方嘅，就系、佢走入你群众里边，做无间道，去撩起你群众嘅情绪。原来佢系差人嚟嘅。日后就系方便佢有镇压嘅藉口，同埋呢一个嘅合理性喺度。咁你就好腾噶啦。 系， 即系话而家系真系曾 韦鸿啦， 系 已经系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即系打压成个嘅社会运动嘅时候， 其实点解会变成咁咧？即系以前嘅差佬，你见到佢哋处理游行示威系以疏导为主噶嘛，管理好嗰个秩序，见到入边冇搞事，你班友仔五十万人又好，一百万人又好，十万人都好，喂和平散去咁啊算。但系今时今日， 咁我咪收到个风咯。曾伟鸿系地下党员嚟噶嘛？ 哦， 白允禄，曾伟鸿。是共产党地下党员嚟。 哇，廉记同埋差佬两个纪律部队。 冇错。冇错。因为点解阿爷一路以嚟都发觉点解你啲即係公检法嘅机关又好或者你呢个執行呢一个嘅纪律嘅部队都好呢都系唔听我指挥。 哦，我应验咗曹二宝之前所讲嘅嗰个三权合一就系讲三权合作就系讲公检法合作。 同埋你諗下你最重要嘅香港嘅執法机关。 嗯， 入境处、呢一个嘅警务处同埋呢个廉政公署，两、啊、其实最重要系后嗰两者嘅武器啫嘛。嗰、嗯、两个武器都唔喺佢掌握里边，咁、嗯、你谂下佢几大镬？ 嗯， 系嘛？佢容让你自由表达意见去示威游行集会，你唔大件事啊？ 系啊，喂、啊，但系讲翻，既然系遇喂政府。要用到呢啲咁嘅手段走去破坏成个运动嘅时候，喂，咁我哋应即系作为一个普通嘅参与者，应该如何自处？ 赶佢哋走咯，赶佢哋走，同埋 identify 到嗰啲人，因为咧有多时咧，你都会发觉咧，就系你嗌口号嘅时候，佢唔系好嗌 嘅， 系，嗯， 系嘛，同埋佢系周围望嘅，即系正如好似嗰阵时候咧，你记唔记得阿傻强讲啊？喺呢个无间道嗰套戏度讲，佢哋发觉嗰啲人咧，佢明明做紧一样嘢，但系唔系好专心嘅时候咧，嗰啲就系无间道啦，嗰啲就系即系卧底啦，佢哋系卧底差人嚟嘅。喂，傻强呢句说话有哲理嘅，就话佢做紧样嘢，即系而家我做紧节目，但系其实我唔系好专心做紧节目嘅，周围喺度望嘅咁样，咧就似啦。 要啱啱条女经过啫，你嗰个状况系。 唉，唔系讲开阿土讲开你嘅呢个咩，即系非暴力抗争训练营。 喂，系啊，我都要宣传一下喎。即系我哋六月廿九号华文咧，朝头早十点钟就喺城大有个非暴力抗争训练。 系， 我哋上次有呢啲 promo 咧，我哋摄咗呢啲落去嘅。咁啊，谂住咧系为七一之前咧做准备嘅。而家仲有少量个空位咧，大家欢迎咧参加吓。 哇，好抢手啊，真系。 唔系，我哋做咗好多镬噶啦，即系八九次噶啦，已经 系阿永爷喺度啊嘛，系嘛？ 系啊，佢系最犀利嘅。 喂，最近唔淨止你宣傳啦，即係而家你知唔知連人民日報旗下嘅呢個環球時報都幫你宣傳 係咩？ 係啊，佢話而家呢即係要向呢、這個即係國安委，即係而家已經正喺度積極部署緊，喺度向境外嘅 NGO 啊嗰啲即係活動啦，喺香港又好，大陸又好，嗰啲境外活動啦，即係而家起到摸底啦，已經係即係尤其佢起呢個名字就即係呢、這個即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啊，為香港啊喺度搞嗰啲。 即 係 我哋嗰個 NED 係啦 ，NED 佢搞嗰啲咩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係 嘛？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資助呢啲即係課程又好培訓又好。又好，喂，你 咁 样 讲 紧 我哋嗰啲大佬，佢真系讲我哋嗰啲喎。啊，多谢俾面环球时报啊，多谢你 promo 啊， 喂，文汇报之前都 promo 过你啦，大佬啊， 系，唔系即系证明我有市场咯。所以即系阿高达又好，黄老邪又好，佢唔好话我哋嗰啲所谓嗱，我呢啲真系叫和你飞啊，大佬，即系刘伟兴嗰啲唔算啦，大佬，我哋嗰啲非暴力抗争真系有市场噶。如果唔系美国佬个国家民主基金会就唔会 sponsor 我呢个 programs 啦。 但唔系，佢人哋而家话你即系喺度搞港独，系嘛？即系你最 唔系屌我唔系大中华交嚟咁样，无端就搞港独，唔系 系你撑 Betty 喎你？ 唔系咯，我撑 Betty 喎，大佬。你点解嗰次我哋喺度访问阿钟树根嘅时候，钟树根都帮我 clarify 啦。 系啊， 佢话你系大中华交嚟噶嘛？ 唔系嗱，但系喺呢个环球时报六月二十五号咧，佢都整咗个评论出嚟。喂，佢就走去讲紧，喂，将香港同埋乌克兰真系做比喻，而你呢啲咁嘅人咧，就系、是、喂乌克兰入边嗰班咁嘅 反动分子 系啦，亲俄有外国势力支持。 喂，老实讲，你真系有听我哋大军阀嘅？喂，我批评过美国佬系几多啊？ 即係我對美國佬嗰個全球嘅政策作為一個國際警察，我都 我 一 陣仲會講啊，係嘛？ 係一間你都定埋，一間都仲繼續屌美國佬。不過我只係話咧，就係、是、喂，證明我哋嗰個 project 係有市場。喂，美國佬係全球資本主義社會嘅即係首屈一指噶嘛？你冇市場嘅嘢，佢唔會撐你噶嘛？你嗰樣嘢唔得嘅，佢唔會理你啦，大佬。嗰陣時我你記唔記得我喺個節目裏邊咧，我都提過好多次。你要對付阿爺嘅話咧、就是、刺佢最痛嘅地方。 係啊， 係嘛？你話唔好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咁啊！屌我而家都唔撚選咯，咁我點解唔撚勾結外國勢力？ 你而家做緊啲咩勾結外國勢力先？ 喂，屌我而家非暴力抗爭，咁你美國民主基金會都 sponsor 呢個 project 嚇， 係嘛？咁咪證明你係 唔整支外國喎、啊？ 咁佢咪 accuse 我 外部勢力喎、 啊？ 咪外部勢力第二嘅就係你咪聯結呢一個嘅台灣嘅民間社會咯。 喂，你又搞啲咩嚟啊，大佬？ 係咯。喂，咁所以你咪林非凡啊、陳偉霆都咪嚟唔到咧，即係大王。 咪又關你事，關事。 因為我哋30号、29号完咗之後咧，30号有個台港澳嘅研讨会，就谂住揾翻啲即系社运积极分子，即系香港。 唔系你系咪揾人哋即系呢个七一又一齐即系解释先？ 呢个系两三个月之前咧，应该系讲最远咧，追翻系半年之前。 系 咁，我哋系搞一个台港嘅民间社会嘅研讨会啊嘛，即 系 所谓左交去嗰个啊，即系例如叶宝林啊、朱海迪啊嗰啲，全部嗰啲左交去晒嘅嗰个研讨会。 系 即系包括小丽在内啦，系嘛？即系欧乐轩好似冇，虽然左交大王大佬，但系咧就系、是。由嗰次開始，其實就係台灣話要翻嚟香港，因為我哋去咗一次嘛，咁佢就翻嚟，咁我就 propose 話加七一啦，七一你先可以撐香港人啊嘛，同埋你哋台灣人嘅戰略係應該係乜嘢咧？你而家面對中國嘅時候，國民黨走去傾，你而家咁你嗰班民間社會或者係深綠嗰班人應該點咧？利用香港做戰場，咁你用香港去戰場，你咪撐香港嘅民間運動咯， 又係 民主運動咯，係咪？喂，老實講，你記唔記得我一路都有 trace 呢個 history 噶？話、台灣以前不嬲都唔理中國噶啦， 係、啊， 都理唔到啦，係咪、更加唔會理香港問題啦。關佢差事咩？但係而家發覺唇亡齒寒啊嘛， 係啊， 民間社會係需要互動啊嘛， 係啊，你見到噶有白皮書嗰一， 我都預咗你某一啲人，你係攞到黑名單，我哋嚟唔到嘅、啊，所以陳偉霆嚟唔到。系嘛？ 林非凡嚟唔到，黄国昌嚟唔到， 连我同事都嚟唔到啊！我系华文民主宣，即系我每个月喺度揿机，即系赚衰钱俾佢出粮嗰、那个，其实有问题噶、我都同阿何俊仁准备揾阿何俊仁研究紧呢个问题。喂，大佬，我嘅 staff，喂，华民主宣住在香港噶嘛？ 系 喂，上一次曾建源佢作为呢即系住在香港嘅公司， 嚟唔到六四啦，已经 你嚟唔到 六四系啊？ 系咪？而家我 staff 都嚟唔到，系咪先？佢香港雇员嚟噶、虽然佢唔需要交税，因为佢逗留香港唔超过60日， 系啊， 系嘛？唔系阿爷系要咁玩我哋，因为点解咧？佢见到你非暴力抗争喺香港啊嘛， 系， 系咪先？跟住你台港研讨会嘛，但我睇你只得几一个。本来佢哋最初咧就话卅人嚟嘅， 系 嗱而家起码有四个已经系攞唔到即系网上嗰个签证， 嗯 系嘛，不过佢哋包姐又会闯关嘛，咁咪搞大件事佢咯， 系 哦系啊， 唔使研讨会更加搞大件事，炒热佢啦，大佬 你讲唔讲得噶呢度？ 嗱闯关咯，大佬 闯关咯，你闯关咯，屌系嘛，你嗰啲人系咁嘅，台湾人嚟噶嘛，所以我教大佬屌 系 嘛。佢搭到飛機嚟噶嘛，搭中華航空噶嘛，你咪搭國泰啊嘛，搭國泰可能就上唔到飛機啫，屌係嘛？ 嚇！ 所以我嘅總結就係你黐住佢最痛嗰兩樣嘢，英美勢力啊嘛，咪勾結咯，係嘛？台獨力量啊嘛，咪屌咪勾結咯，屌吹漲啊！ 但嚟緊你工作越嚟越困難喎，大佬你打曬黑名單咁樣， 全部飛去台灣，我諗住第時就係屌，唯一個方法就係屌去唔到喺香港搞，佢全部去台灣搞屌，搞到共產黨即係即係灰頭土面啊！大佬， 哦， 我諗咗好耐嘅呢個策略，屌真係大哥， 喂，但系而家唔淨止，即系香港唔淨止系國即系中台嘅一個即系戰場啦。喂，其實你就係上次嗰個電子公投啊，已經係一個世界大戰嘅戰場啦，大佬啊！ 喂，這個、呢個咧，我哋上個禮拜咧都唔記得講，就係大家都估計唔到咧，原來今次電子公投咧， 但我哋要認咗屎，認咗屁先。 係點啊？ 即係我哋中又中，屌你！ 你中咩？ 老必尊用嘅喎， 我哋講呢個嚇肥佬禮，即係同呢個前外即係。 即係呢個國防部副部長係嘛，即係勾結。即係去搞呢個保住呢個呢個電子公投，喂係肥佬啦，英記一公呢樣嘢，喂你知唔知前日呢個星島日報先執我哋口水尾呀，真係 係咪嗰陣嘢係陰謀論 底呀大佬，喂嗰時間切合嘛大佬啊， 唔係都係星島日報講先嘅，即係星島報係嘅東周刊、就攞咗個會面， 係咪、但你知唔知我哋老炒花生幾時錄音啊？我哋禮拜五錄音㗎，哥 係。 今日礼拜四啦， 系 系嘛？你都争几耐啊？ 六日， 即系证明佢哋有听老炒花生啊！ 哦，循住呢，即系做完听众之后，嗱嗱嗱， 你知唔知而家我哋花生 group 啊，即系已经好多记者咧，都走嚟 like 我哋啊， 系咩？ 喂，你知唔知呢个匪类监察院啊？即系上次咪就系呢个八五二邮报一个记者，即系走嚟即系攞我哋啲料去讲嘅咯。 系咩？ 系啊， 犀利噶！即系我估咧，即系讲疏讲又讲，讲开又讲啦。即系点解会 like 花生 page 或者花生 group 咧？因为啲记者好捻真黄老邪噶， 系咪？ 因为点解咧？佢似住佢同刘兴一样，刘兴就觉得自己系名记者，Faris Economic Review 系咪？又做嘅记者会主席，黄老邪一样，屌我系珠海书院嘅即系新闻系主任啊，搞我好捻多年啦，咁样你识柒咩？咁样屌你记者界好捻平啦，系咪先？ 即系似老卖老， 冇错。即系我去到个抗争运动里边，我都唔会咁样 sell 嘅。屌咩？我一九八几年啦，我已经出嚟搞抗争运动啦，你识柒咩？你行捻开啦，我唔会咁噶嘛。 你都唔会。 喂，如果我系咁，你好捻憎我噶嘛？你都大支嘢， 你都唔会对住冯志正讲呢啲嘢啦，系嘛？ 冇错。 唉，真系 唔系，我哋都要有 confess 嘅。我哋最初喺上个礼拜咧电子公投开始嘅时候咧，我哋都冇估计到咁多人，我哋都好惊，亦都好怀 好保守。咁呢个 系有造假嘅情况。 呢个 后屘我做完星期一个 D 一百之后咧，听完嗰个杨和生啊，即系今次做嗰个网页嗰个 security 嘅咧，佢讲到咧已经系完全咧。真係造假嘅可能性，大規模造假可能性係好低好低好低。 係因為過五關斬六將咁啊要。 喂，你要有身份證，跟住有個無線電話卡嘅號碼，跟住即時 send 俾你。如果過咗時亦都係投唔到票，你就打下曲落去。打下曲落去即係 check 到 IP address 啦。 即係幾重嘅 security 先至投到票。 你例如我呢個 office 咁， 係 最多咪十有，一家人咪最多十有，係咪？大家用同一個 IP address 去投票，如果你超過十個， 一定要人手操作 知噶嘛？ 一定要人手操作咯，即系如果你要请，要请好 Q 多五毛噶。 唔系，同埋你要挞到个身份证喎、 啊。 你挞到人嘅身份证喎。你点挞啊？挞完之后你要买电话卡喎。 吓、 啊，因为 send 俾你噶嘛，嗰、那个 code 要系咪？ 系啊，唔系、啊，所以其实啦，呢、這个连月珍咧，佢唔知佢今日讲篇文咧讲得几好嘅，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啊，即系呢啲即系呢啲官方嘅人，即系或者建制派嘅人士要即系要讲呢、這个即系要抹黑呢个五居公唔系即系呢个电子公投嘅话，好简单啫嘛，你咪 check 翻你自己嗰啲即系太空卡啲销量咯，有冇暴升先呢排系咪先？即系如果你有嘅，喂咁你咪即系可以证明到啦。但系而家唔系，佢而家净系揾啲即系好个别嘅例子同你讲，就系话喂，我可以用商场身份，喂。即係 even 啊，連愛港力嗰啲冚家產，喂，即係佢直都話，即係哇，我都可以咁樣投票啊！喂，即係報警拉 Q 咗佢啦，大佬。 唔係，佢咪繼續喺度掩耳盜鈴咯。 係， 我繼續鼓勵你咁講啦。嗰七十萬裏面有四十萬係水分嚟㗎，一條友籌四下，領錢呃自己。因為點解咧？而家嗰七八十萬啊，嗰個民氣啊，其實就係已經係一個社會嘅現象嘅反應。你諗下，多過五區公投啊！ 嗯， 同埋好多人啊，我身边啲朋友都问啊，点样去投啊？ 嗯， 你咪继续呃自己咯。 嗯， 喂，你共产党最捻中意噶啦， 系 啊， 系嘛？唔系话个个都系唔会投噶咯？佢好笑噶，星期一嘅《文汇报》嘅头版、就话一条友去咗唔知三四个票站投，所以咧就证明咧就可以一个人都系投多票嘅。跟住我哋嗰日访问嗰、那个即系杨和生啊，即系负责今次个网页嗰个 security 帮三子做嗰、那个咧，话得你又可以咁投啊？不過我會剔一下啫嘛，你咪戇居居走去投四五六鑊咯，你去曬十五個票站都得啊，嚇！不過我只係剔你一下咋，你可以你喺個電話度投完之後，你又去個實體投票都得啊， 係啊， 我都係剔你一下咋， 係啊， 咁你咪自己呃自己咯，繼續喺度掩耳盜鈴咯，係啦，你繼續喺度抹黑就話咧嗰啲全部係假嘅咯，你睇下七有幾多人，我自己嘅感覺，而家嗰個嘅政治氛圍同埋形勢。 係似03年之前個環境， 嗯， 係突然之間爆出。 但係好得意一樣嘢， 而家唔同，即係03年嗰陣時咧，03年嗰陣時嗰個失業率勁，亦都好多即係負資產，好多社會問題，即係已經入咗呢個政府數。但係今時今日唔同嘅地方咧，係比起03年嘅時候有更即係 經濟 之而無不甚。 係，但 係而家最近咧，即係其實咧，即係公布咗一個即係調查咧，就係話喂香港人。即係首次，即係其實你近即係咁多年以嚟啦，係咪先？近呢個廿幾年以嚟，喂，係首次係關心呢個政治議題多於經濟喎。 咪所以阿爺咪應該係更驚咯。 今次係同嗰陣時唔同喎。 係啦，嗱，當陣時你仲有 SARS， 係啊， 你仲有負資產，仲有失業率嘅問題， 係啊， 係咪？人浮於事嘅問題， 嗯， 喂，今時今日你冇呢啲問題。点解仲会咁咧？ 其实 你嚟好简单啫嘛，你所做嘅嘢，头先我都讲咗少少嘅啫。你个白皮书， 嗯， 喂，老实讲，过去嗰回归十几年嚟，分别嗰啲咩社科院啊，咩法制委员会啊，嗰啲咁嘅粉肠啊，其实成日都讲噶啦，即系不断喺唔同嘅情况之下，零零碎碎咁表达嗰啲咁嘅信息啊，两制一国之下， 佢而家有种新讲法啊嘛，头先我咪讲， 但系今次你个白皮书系正式话俾香港人听，系你想幻灭。 佢而家仲要补多句啊！ 我以前都系话，屌都系嗰个系社科院嗰个咁嘅契弟研究员讲啫，咁样。喂，而家唔系，你系官方用国务院应该国务院嘅港澳办嘅名义公布嘅 white paper。 系啊， 你特登用翻白皮书，你就系想我哋知道英国嗰套啫嘛。 嗯 ，green paper、white paper 啊嘛 ，green paper 就系喺白皮书期间出嘅攞 consultation 噶嘛。你一出就出 white paper 话俾香港人听啊，你想幻灭咧？ 嗯， 我一国两制系咁捻样噶啦。 嗰800,000个回应咪就系毛泽东嗰八个字咯，话丢掉幻想，准备抗争啊嘛。 冇错。喂，阿哥，你话俾我听，而家我系咁噶啦，吹啊！其实佢最初系聪明嘅。佢想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嗯， 系啊， 期望管理，想你哋唔好有幻想， 系， 对呢个公民投票唔好有幻想，对一国两制我管治唔好有幻想，但系仆街，香港人去到呢一个位咧，系会反你弹， 系啊， 你睇嗰日嗰日， 而家仲要攞13亿人压你喎，屌， 跟住环球时报再捻咁讲， 系啊， 系嘛， 公投系非法噶嘛， 屌，我都讲好多次，好啊，一齐嚟啊！13亿人咪一齐投啊！屌佢投投下，你落捻咗台啊！共产党 系啊， 你试下就咁做就得噶啦！屌， 唔系咯，屌， 跟住仲好笑，一开波就 阿老师好嘢喎，阿老师今次咁赌 J 啦，佢话即系如果即系你有13亿人真系一齐投票啊 ，J 都同你赌嘅啫， 梗 唔会赌 J 系咩先？ 共产党面对嘅问题就系、是，如果佢真系13亿人民投票嘅话。咁嗰啲人會加議題落去咧，就西藏獨立、內蒙獨立， 係嘛？ 新疆獨立， 唔係順便啦、啊，唔該。 順便、啊， 廣東獨立、 啊，聯省自治。講咁多真 係。唔係咁呢個咪就係、是、呢、這個就係呢個環球時報講嘅嘢咯。唔係，但係如果你怕呢啲嘢嘅話，你自己都心虛啊嘛，即係等於係。係咪？ 老實講，佢一開波，港澳辦發個聲明話呢個係非法，你都講香港人戇撚鳩㗎啦。 嗯， 你記唔記得香港小姐嗰陣時候？都有電子投票噶，仆街啊！嗰啲人係非法啦，哥。你嗰陣時候話阿 Jam 去參加嗰個咩？嗰個活動好似都有投票 嗰個中國好聲音啊，唔係中國，唔係我是歌手，我是歌手， 都好似有投票嘅噃。喂，咁又非法啊？係 啊， 係嘛？你真係黐咗線啊，大佬真 係。 係嘛？如果所以我，如果我係三子，就準備下一手。 係， 係嘛？即系我惊你啊！ 唔系，其实 勾结台湾民间社会嘅势力，我惊你啊！我哋攞美国佬嘅 sponsor 算，我更加惊你啊！我同你公投， 喂，其实 系嘛？我咪真系辞职公投啊！ 完完全全反映到喂，共产党今次喂喺战略上面完完全全藐视你，话你帮你嗰个电子公投降低格调之余，喂佢喺战术上面系非常之重视嘅。如果唔系，点解不断咁样走去搞攻击？之余，你见到喂 最过瘾一样嘢就系搞网络攻击。 系啊， 如果你觉得呢一个只系佢表会太嘅， 嗯， 系嘛，你可以蔑视佢嘅。咁、你一次过讲完啦。嗯啊、我哋唔会承认你呢个结果，咪讲完啦，都冇话佢非法， 系、啊， 系嘛？我哋唔会睇你呢个结果，咁你即系话我唔尊重民意啦，咁、你 系啊， 唔捻系当年嘅即系解放前嘅共产党啦，系、咪？冚家祥， 喂，最 咁跟住你搞网络攻击做乜捻嘢？喂，自相矛盾，你共产党根本就系、是、你又搞网络攻击，跟住你又话佢非法。系咪？我都唔知你搞乜喺度。 唔系啊，你非法，所以我要镇压咯，就系、是、咁简单。 跟住你又听梁振英啲咩屎桥？ 嗯， 我真系收到风噶。 是梁振英 propose 白皮书俾阿爺嘅。 嗯， 即系阿爺而家都屌佢咩？所以要屌你，你真系玩柒我啊！仆街，屌我问过你噶嘛？你话 O K， 你咪要强硬路线嘛？仆街，系嘛？你又搞外孔力， 喂，讲开呢、這个， 又搞呢个李思英拒绝食，要实施强权。 喂，讲开呢个电子公投，即系其实咧，今次咧，即系大陆系喂 ，China is not alone。喂，你知唔知今次咧系呢个即系中俄联军嚟嘅？今次原来即系呢个咁样嘅即系网络战争。 中俄聯軍啊，都唔夠你美國佬練啦， 係咪？哇！ 喺網絡上邊，美國佬依然係手屈一指啦。阿哥，係咪你攻擊到咩？嗰日阿楊生都講啦，佢話其實我哋咪十二點鐘可以投票噶嘛， 係啊， 係咪？ 係啊， 佢話根本嗰陣時候已經係全部炸緊埋去噶啦。 嗯， 但我哋依然係好順利咁投到票啊。 嗯。 證明你唔夠美國佬嚟啦， 嗯， 即係喺電子嘅世界裏面，屌你依然係差好好多皮啦， 係， 而美國背後你唔好話冇撐啦，但係當撐啦，咁就點撚樣？啲人驚咩啊？即係泛民主派啲人好驚美國佬噶嘛， 係， 係嘛？話誒歐共又犀利，屌你咩？你個大我哋嘅大金主，即係肥佬禮，咪就同前國防部長講掂數，而佢一間顧問公司，咪就做呢樣嘢咯？屌你估美國佬冇手肯咩？ 啊， 係咪先？一定啦！ 喂啊，土你爆咁多料，你惊唔惊啊，大佬？你咁杂啫， 有咩料爆？ 我对你人身安全好担心。 唉、哎，我最惊佢唔嚟啊！ 你乜都咩想？ 屌你乜？ 系咪？有勾结外国势力？ 所以黄老邪成日话我惊鸠佢，点我共产党都未谂惊？系咪我共产党未惊，我点会惊黄老邪啫？你咩级数啫？大佬呢、這个小小嘅特区嘅立法会议员，屌，仲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屌你真系咩吹胀嘅啫？大佬，我哋嗰啲系好高角度噶嘛，國際戰略咁冇咁加長，你而家學佢咁吹啊，大佬！ 唔係，頭先我哋講呢個即 係越吹越遠啦，屌！ 係，屌你！即係頭先講中俄聯軍，喂，我哋一陣翻嚟，我哋再講翻呢個話題先啫。 好，轉頭翻嚟。 今日股海變幻莫測，要俯覽正經形勢，揭開股壇迷霧。我雲圖文昌尤家 Marty。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睇波当饭食，我哋最积极。逢星期二四晚十一点到十二点，逢星期六晚十点半到十二点，花生台世界杯特备节目《花生世界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咯。 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傲耀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阿土，喂你好似礼拜二嗰日咧完咗党国笑谈之后咧，阿谭意犹未尽，屌佢真系同你哋真系一齐讲呢个世界杯喎。 系啊，佢屙完督屎之后咧， 又屙又屙屎，第二场位真系好大镬， 肥仔啊嘛。咁啊，第二节通常咧，我哋就 call 咗佢入嚟，哇，佢犀利啊！ 喂，政治足球学，屌你好似唔系历史足球 学啫，佢只系识讲两队嘅啫，佢就自己话自己咧，其实最中意就讲非洲足球。 哦，系。 其实咧，佢唔识讲非洲足球， 佢又同你一齐非洲， 佢只系识讲葡萄牙，跟住咧，佢越讲咧就系越远嘅。 喂，屌，真系喂，有啲友就喺度话你又阴谋论啦。喂，原来喂阿淡呢集阴谋论仲 Q 犀利， 好夸张噶。 佢话即系边啲国家赢钱输钱，屌你，原来系因为即系边个国家同边个国家真系争条屎忽数，屌你，即系自己内幕波，屌你嚟还晒还债噶。 谭炮讲嗰啲嘢咧，你听下得噶啦。 去到世界杯都仲系咁，唔怪之得啦，真系。 连阿朱 Sir 都讲下讲下，喂大佬讲党国笑谈啊咁样。未完啦，你挡我笑谈，等我讲足球，唉， 唉 我就话咧，阿淡咧，下个星期二咧，我唔知佢今日肯唔肯再留喺度，因为佢都冇咩搞，而家放咗暑假，开心。 差唔多咩噶咯，差唔多完噶咯。 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葡萄牙咧，都会出局噶啦。 系啊系啊， 咁 阿淡咪唔知识唔识讲啦，大佬。 有巴西噶嘛，兄弟国家嘛。 系啊，真系冇乜希望嘅，真系咁搞到真系，一个葡萄牙，一个英格兰，屌，真系大失所望。我谂可能佢太多数要找啦，系嘛。 我咁系猪四国， 唉，即系。 不过我讲一样正经嘅先，即系头先我哋讲下电子公投嘅时候咧，我哋都应该呼吁咧啲花生友咧，就唔好即系好似我哋之前对电子公投嗰种批评咁样，就唔去投，唔好当系鸠投。因为点解咧？今次系一个对共产党一个对抗嚟， 系。 即使我哋觉得未尽如人意，系五区公投或者系超级区员公投都好，今次系同共产党嘅表态。正如跟住落嚟嘅即係七一游行嗰啲咁样呢、其实你应该系同佢即係捻过呢 啲。 既然共产党咁重视搞电子攻击，係咪又话非法啦。 係 咪又还是又话你唔够13亿人民斗啊，其实佢而家鼓励你投票啊。係咪你唔投你就笨柒啦。 你见唔见 千祈唔好听嗰啲咁嘅即係熱血撚啊，黃老邪嗰啲咁講啊，話呢啲冇鳩用啊！喂，共產黨而家驚到騰騰震咯、啊。 你見唔見呢、 即係我收到個 message 就係佢騰騰震。 你見唔見？ 即使係呢啲咁嘅電子公投都騰騰震。 你唔會見《環球時報》喺度講呢個網上，即、就、係、是、你網上公，即、就、係、是、全民制憲咁啊，大佬啊！但你又唔見呢個 DDoS？ 同埋陳建文嗰日，我哋喺 D 一百做訪問嗰陣時候咧，佢都講啊。不過我唔排除，我哋下一個階段係會做即係五區公投，同埋呢個超級區議員自治。 哇！你講嚟話呢啲嘢，喂，你有冇問過陳建文㗎？ 喂，真係。喂，嗰日阿 Q 仔咁質佢㗎嘛？係。我同阿 Q 咁質佢㗎嘛？佢冇排除啊。係。因為老實講，而家對共產黨做咩期望啊？屌你白皮書出撚咗咯。 係啊。 係咪啊？我唔同你攣過，大佬，其一温和派冇得企㗎啦。屌你見到阿金毛頭，即係你話阿湯家華，喂，佢仲邊有勢啊？系嘛？陈太仲边有西啊，大哥？ 唔系冇声，咪引晒型咯。而家好似话大律师公会咧走出嚟，即系其实 游行喺星期五嗰日， 系嘛？即系喂，佢而家都失 Q 咗钟啦，佢而家都屌你完全唔捻讲嘢。 唔系佢话嗰阿汤家华嗰日就话嗰日要见客，咁所以咧 见客比香港前途更加紧要。 咁可能个客好特别咧，唔知嘅呢个 中资嗰啲系嘛？ 呢个唔知噶呢个鸠毛头。喂，讲翻呢个电子公投先。喂，今次犀利啦！屌你呢个中俄联。联军啦、啊，喂，其实呢次系即系对上嗰次，即系早上个零月啊嘛，即系呢个中俄联合军演啦、之后嘅首次，即系真真正正嘅打真军、啊。 喂，联合实战 系啊，即系今次系真系即系坚礼、啊，今次系资讯战啊嘛，今次系 系啊， 系嘛？喂，但系当然好似阿头先阿土咁讲，就系话喂，屌你两国联军，你都不及呢个 Cloudflare 啊！喂，如果即系你后面冇美国佬撑，或者你话即系唔系因为阿肥佬礼。找到呢、這个即系叫做系前国防部副部长去即系帮拖嘅话，喂呢、這个好 Q 难啦、啊。喂，今次 我觉得肥佬礼咧讲开又讲，唔讲又讲。我觉得肥佬礼啲系特登系俾人 赢，系咩 吓？ 喂，大佬，唔系点知美国佬喺背后去撑场啊？ 系， 系嘛？喂，如果你要做呢一个同老共即系、就是、中俄嘅战争嘅话，喂，其实根本。 我哋可以唔出聲咯、嗯。 哦， 使乜自己蒲晒出嚟啊？同人哋食飯可以遊艇啊？即係話俾你聽，而家我同你練過啊。 係啊。哦，其實呢一場 唔係 cam 埋個 credit 啦， 呢一場 全靠我啫，大佬。 呢一場係一場即係、就是、冷戰以來第一次嘅中美俄三國 proxy war，、 嗯、 就係、是、香港嘅佔中運動對美呢、這個中國同埋俄國嘅電子戰爭嚟嘅、 哦。喂，而嗱頭先冇提到啦，頭先嚟俄國。佢係透過呢個俄國，即係呢個科學院去，即係去發動攻擊嘅。其實呢、這個、嗯、即係呢、這個三巨頭咧，即係中移動、呢、這個中國科學院同埋呢個 俄科院， 其實係總即係包加加埋埋係包攬咗四成攻擊噶嘛。 係啊， 係嘛？即係而喂好犀利，佢每個 IP 係發動咗20萬次嘅一個查詢，嗯、即係 jam kill 曬你線， 全部頂曬出嚟咯。 系、 啊、 咯， 全部顶翻晒出嚟、 嗯嗯、 所以今次如果你话即系三子，就好似我哋花生台咁，系嘛？求其整个 server 咪成日窒咯，大佬，我哋啲现场都唔系好多人听，咪、 嗯、 全部都靠 download 嘅啫嘛，唔、 嗯、 系靠美国佬喺背后撑场、啊。你有乜可能可以顶得住200萬次嘅攻击啊？同埋分分钟嚟紧， 啊， 佢系连续咁嚟 嘅 噃。 系啊，但系而家少咗好多。嗯唔係，但係好好笑嘅。嗱，你頭先提到楊和生啦，之前係咪？即係呢、這個負責呢個 security 啊嘛。咁嗱，即係呢個一周刊就問佢啦，就係、是、話：喂，你而家即係證據確鑿啦，你外交部仲有咩抵賴啫？就話自己唔支持呢、這個，即係又話自己反對呢、這個，即係呢個網絡攻擊係嘛？你而家喂，你而家中科院有份喎、啊，你而家中移動又有份喎、 啊，國家級攻擊 係嘛？ 係啊， 你仲好抵賴？咁佢你唔知好好笑嘅呢、這個阿楊和生佢戴頭盔喺度啊，可能中移動喺香港有其他業務，唉俾人 hack 咗嚟當呢、這個即係殭屍電腦啫。哇屌，哇真係好撚好笑，唔即係我當佢戴頭盔，好撚明顯戴頭盔。喂，如果你即係國家級嘅中科院，喂你都可以當係一個即係殭屍電腦，可以求 Q 奇俾人騎劫嘅話，喂有乜嘢人可以騎劫到大陸強國嘅即係？嘅電腦可以即係超級電腦，喂，同埋你知唔知？原來即係中國咧，即係最近呢個天河二號咧嘅電呢、這個超級電腦咧，係連續兩年蟬聯，即係全球最 top 嘅即係超級電腦。 嗯，我犀利， 好撚犀利喎！ 我犀利過嗰啲唔知咩深藍乜乜咁樣噶咯，已經係。 係啊，即係已經係打贏咗美國噶啦，已經係。 所以咧，香港人咧成日咧喺度妄自菲薄。從呢一次中俄對美國嘅電子大戰裏面睇到咧、 啊， 香港嘅地位同埋角色係幾咁重要。 嗯， 係嘛？即係如果你香港即係只係一個即係700萬人嘅小島，係、嘛？ 係 咯、啊，即係本土派嗰啲論述啊。 唉， 仆街！屌你美國佬關我撚事啊！屌， 其實從來 因為你香港有個地理嘅位置係、可以影響緊中國嘛。 嗯， 所以我點會話我係要求香港獨立啊？屌你咁街攬撚住13億人民啊！仆街！屌咁美國佬先會撐場噶嘛，大哥係咪、 嗯？ 如果地嗰啲咁樣700萬人，嗰、個 Kels 咩係咪？多個多你一個唔多少，你一個唔少。 但 係 呢個 60億人民裏邊， 但呢個時候俄國佬幫拖啦，其實佢都冇乜選擇嘅，因為嗱講真，你克里米亞之後，屌喂你仲邊有朋友？朋友嘅大佬，喂你剩翻大陸，喂其實喂由呢個時候又啱啱好，喂屌你歐洲嗰啲人全部唔 Q 買你咧，即係呢個石油即係呢個天然氣啦，喂你仲邊度揾買家？喂啱啱好大陸呢個時候醒4000億合約俾佢， 係啊， 係嘛？喂你呢個時候你除咗中國之外，你仲有乜朋友啊？ 唔係所以未來嘅日子裏邊咧，即係嗰個以前老毛嗰種三分世界嘅理論。 嗯 嗯、 即係國際政治嗰個分析，佢當然佢從係共產黨嘅角度裏面去分析呢一個即係世界咧， 係啊， 係啱嘅。而家再翻翻嚟，因為你經過咗即係蘇聯嘅解體之後，俄羅斯喺國際政治嘅舞台裏面咧，其實已經係耷咗成20幾年， 係 係嘛，已經冇人睬佢、 嗯。 而美國係真係成為一個世界嘅霸權啊嘛， 係、嗯、啊， 係嘛，真係成為咗世界警察啦，仲 要單一嗰只 係嘛。所以如果你從呢一個即係三角嘅分析裏面咧，即係。嗯俄羅斯而家溝埋中國、 啊、 去對抗美國， 係 呢一個係以後啊所有嘅地區嘅糾紛同埋地區嘅爭端裏面咧、 嗯， 都脱離不開呢一個嘅分析。 但係呢個應該係暫時嘅啫嘛，因為你見到中國同埋俄國佢自己本身喺中亞，無論石油啦，以至到佢嗰個交通運輸入面，佢都喺度即係互相有所爭拗嘅。 但係未來嗰5年到10年，我相信走唔出呢一個嘅三角嘅競爭關係。而是一对二， 就是美国佬顶你呢个俄罗斯家族。 例如中俄今次又搞唔赢，两、个人加埋都输 Q 咗咯，真系。 科技战， 咪可能即系会唔会系俄国佬冇出全力啊？你知俄国佬天生反骨噶啦，你知唔知嗰阵时？哇，即系喂中日啊，拗得最 Q 犀利嗰阵时啊！喂，即系嗰阵时因为呢个钓鱼台啦，系咪先？喂，屌，即系呢个俄呢、这个普京啊，仲走去即系日本啊，即系其实佢同佢喺度倾合作噶，真系可以咁 Q。 唔系俄罗斯，即系你而家普京嘅当权俄罗斯。一定是即系做呢个 机会主义， 系 啊， 系咪有咩有咩傻嘅时候咪咩咯？咁、但系个问题就姣婆遇着脂粉客嘛。 系 共产党而家呢个时候确实系俾人围堵紧， 系啊。 加上俄罗斯，你搞完克里米亚之后，即系大家欧洲都唔会当你盟友，成个西方嘅世界都唔会当你系盟友。呢、这个时候唔系两个。即系交一条柴一条黐埋一齐，咪、点样对抗美国佬啊？ 系 系咪先？所以香港呢个 issue 其实系其中一个国际政治嘅反应嚟嘅啫。 系， 系嘛？ 嗯， 而我哋都系乐见呢个现象嘅，就系、是、屌你而家唔靠美国佬，靠边个？ 哦， 系嘛？虽然佢都系即系呃鸠人噶啦，你会真系同你讲人权，同你讲呢、這个即系民主咩？佢都系讲自己嘅国家利益嘅啫、都系全球战略嘅需要嘅。但问题就系你利用得梗要利用，呢、這个系策略问题，唔系原则问题嘛？系咪先？ 其实你嗰阵时阿淡，你同阿淡即系早两日即系做咗集节目都讲过啦。即系其实而家美国。即係其實喺呢、這個即係全球嚟講，只係一個得一個公敵啫嘛，就係、是、中國啊嘛。喂，你其他更加其他嘅多餘嘅敵人，其實都唔 Q 你啊嘛。即係你只可以做下樣嘅啫嘛。 唔係，所以喺伊拉克嗰個問題上邊，佢咪好似嗰陣時我哋嘅講法就係、是。contract out 咯，系、嘛？對於個世界警察嚟講，我覺得係一件可笑嘅事嚟噶，係、咪？而家發生咗呢個咩伊拉克嗰單咩 ISIS 嗰單嘢啊嘛，係咪 係啊， 唔係佢咪搞呢個 contract out 咯。proxy war 咯， 以前嗰啲就话咩嘅，即系其实哇，屌你，即系呢个伊拉克啊，即系其实已经即系喊惊咁样样啦。呢、這个伊拉克总统，喂唔得、啊，你要嚟帮手啊？ 唔系， 即系你美国佬最多顶多都系即系同你承诺空袭嘅啫，其实系。 解释翻成件事先啦，其实 ISIS 就系、是、呢、這个当喺当年前萨达姆逊由呢个逊尼派所组成嘅一支军队，咁佢咧就同呢、這个阿尔盖达合作，咁就諗住喺呢個這個伊拉克嘅中部同埋呢個敘利亞嘅西部，以至到伊朗呢個約旦嘅東部，就建立一個屬於遜尼派嘅國家，自己就係打識。咁佢哋呢一班人咧，就喺呢個網絡上面非常之活躍嘅。咁呢個一陣間再講啦。咁喺近呢個禮拜入邊咧，因為佢攻陷咗呢、這個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兼且控制住伊拉克中部到北部嘅油脈，就威脅到巴格特。咁所以咧，伊拉克嘅總統屬於呢個什葉派嘅， 唔係其實 馬里基先至要揾伊朗幫手啫嘛。 而家伊拉克咧就有亡國嘅危機， 係啦。 而事實上咧，即係呢個阿爾蓋達咧，即係喺呢個伊拉克境內已經扶植咗另一個即係塔利班政權啦，即係幾乎等於。而呢個塔利班政權就犀利啦。系嘛？屌，即系同以往唔同嘅，佢就唔系匿埋喺山洞嗰度打飛機嘅，而家喺 mon 前面打飛機啦，而家系即系打飛機嗰個舞台唔撚同咗啦，即系而家佢玩 Facebook 啦已經。喂，你同埋你最近咧好好笑喎，即系你知唔知咧？原來咧印尼咧有班友仔咧，即系其實啲回教團體咧都支持呢個 ISIS 啊。喂，其實已經同佢開咗網店啦，幫佢印 T 恤喎。 哦，你整棒球 shirt 啊嘛？ 啊，你印呢個 T 恤咧喺度，即系呢個嗱呢個 T 恤咧中間有個口號就。哎，终身做政战士，为自由而战，系嘛？ 你记得 post 翻上去我呢个嘅 HK 编一个 group 里边。 喂， 大佬，可唔可以 subscribe 下呢件 T 恤，大佬？ 喂，同埋呢个网店好好笑喎！喂，呢个网店成9000多个 like， 真系好犀利。 喂，两个花生台 咁多 like， 真系。 我哋个 page 同 group 加埋，啱啱同你拍住相。 喂，我哋可以搞半个 ISIS。 你唔好讲啊！屌你，我哋花生台 page 同埋 group 啊，其实好捻多人重叠噶嘛，啱先？喂，但系人哋啊，净系纯粹呢个 ISIS 啊，呢个代理。你网店啊，喂，已经9000多个 like 啊， 仲有 啊，人哋唔净系喺网上打飞机啊，大佬，唔系净系咁从网台啊， 喂，有网台啊，冇紧， 有都唔出奇啊，喂，人哋真系人哋军事行动噶、大佬要建立另一个塔利班嘅即系国家， 即系虚拟同埋现实，佢哋就即系互相结合同。 嗱呢啲就真系叫勇武抗争嘅， 系好 啦， 系啊， 同埋咧呢个咧，即系呢个叫做 ISIS 嘅领导人咧，叫 Outback。 daddy 啦，叫做啊，好撚難讀啊，即係仲衰。 你都係讀錯啦，你 pronunciation 仲衰 Q 個拉登個句文，好撚殘暴啊，係嘛？喂，屌佢當然佢即係其實佢有好撚多步槍啦，即係嗰啲即係軍事武器啊，亦都非常之多啦。喂，而且佢有20亿嘅資金。20亿嘅美元资金啊，其实系， 萨达姆个遗产嚟噶， 又系嗰类啦，又系嗰几招啦，系嘛？屌，即系又枪杀、斩首，喂，仲要钉埋十字架都有。屌捻，喂，真系几捻恐怖。 咪所以我哋翻翻转头去谂个问题，就系美国佬喺呢个21世纪初嘅时候，成个全球战略系一次又一次犯嘅错误。而跟住咧就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系， 系嘛？无端端。即係因為你911嘅襲擊，你走去打阿富汗，嗱都唔緊要啦，當係一個復仇戰。屌你咪跟住你又走去打伊拉克，其實嗰次係最有爭議嘅。 係啊， 即係小 大殺傷力武器啊嘛， 話人哋後菜一個大殺傷力武器啊嘛，跟住自己戇居居就走去喐人哋之後咧，就泥足深陷喺伊拉克。 唔係嗱，嗰陣時同而家嘅情況唔同啦，即係 跟住你面對嘅問題，我加多句先，就係面對嘅問題就係除咗泥足深陷之外咧，就係你經濟一窮二白啊嘛。你而家咪由一個反彈到去另外一個反彈就係屌我而家我就係 contract out 嘅咋嗱，我唔夾呢啲戰爭噶。喂，你咪喺度喺個。中擺裏面，你個國際政治嗰個嘅具體嘅策略，咪擺嚟擺去 咯。其實咧，即係呢個啊，即係當年小布殊同埋而家嘅即係奧巴馬咧，其實個 mindset 最大嘅分別咧，當時就其實係即係所謂單邊主義啊嘛，即係唔 Q 你聯合國嘅決議，就唔撚你咧，即係其他國家嘅反對，即係你嗰啲咩常任理事國啊、中國同埋俄國啊，都當即係當你傻嘅屌。喂，而家屌！即系佢而家就好捻重视咩嘛 ，alliance 嘛，喂，佢甚至乎啊，佢 美国佬咪出事咯，喂，你可以唔遵守，即系我系俄罗斯，我都会咁讲，你唔遵守联合国嘅决议，系咪？我点解我喺克里米亚问题上面我要遵守联合国决议啊？一样嘅道理啫嘛，系咪？喂，你呢个所谓嘅世界警察，咪喺呢度捉招咯，克里米亚先捉招， 系啊， 系咪？喂，跟住你好难搞噶，你都冇咁多钱。喂，你谂下美国本来喺克林顿嘅年代，其实已经喺即系政府嘅财政预算里边系收支平衡噶啦。而家几大镬啊！佢点解要搞呢个 proxy war？ 点解佢要搞 contract out 啊？系咪？就是、因为佢冇钱啊！ 唉，一嚟啦， 你打仗系使最多钱噶嘛，同埋嗰样嘢系最唔 productive 噶嘛。 但系咁， 二嚟你俾小布殊玩烂咗个头啊嘛，即系 你好难收得翻转头。呢个系美国佬咧，我谂喺21世纪初咧，真系俾911咧嗰班即系回教佬咧，搞到咧佢真系乱晒。 喂，第三样嘢会唔会亦第二样嘢玩烂咗？第三样嘢会唔会系一个问题？就系、是、美国佬其实今次系学精咗，因为佢喺阿富汗同。埋喺伊拉克咁多年里面，佢发现喂，原来你班咁嘅死仔，又信尼又十二入面仲要有一大堆嘅唔同嘅派系，喂，咁我不如搞 proxy war， 当时咧，你知 唔 知？ 香港咪 proxy war 嘅头先嘅一个反应咯， 系 咪啊？佢呢度都系搞 proxy war 噶，即系话俾你听，我唔妥你中国，唔妥你俄罗斯，系咪啊？同埋我唔会。即係不符合成本效益去打呢啲仗，其實國家領導人應該係咁諗。大佬，我唔係淨係講即係 prestige 噶嘛，即係我唔係講係尊嚴問題啊嘛。大佬，我都要睇下自己有冇咁嘅能力去打先啦，大哥，係咪？打完之後，你諗下最唔 productive 嘅一場仗。你谂下，你又要军队，你直升机几多钱价？大哥， 好卵贵啊， 好贵， 系嘛？你炮弹唔使钱啊，大哥， 系 嘛？喂，仲有你要驻军喺伊拉克，系嘛？搞到泥足深陷，走又唔系，唔走咪嗱，一走出事，即刻俾呢个即系回教呢个 ISIS 嗰班逊尼派，系嘛？即话你其实你扶植嘅政权其实系唔可靠，根本系攞唔到即系人民嘅支持噶嘛。 咪头头先你阿土你讲紧钟摆效应咧，即系其实你由即系其实小布殊到而家嘅即系奥巴马咧，唔同嗰样嘢就系嗰阵时系嘛，即系你净系单边主义，喂佢连啊中东史都唔捻识噶，你记唔记得去到呢个沙地阿拉伯咧，即系个酋即系其实当其时嘅酋长佢系专登唔知坐喺度成个钟咧，即系喺度即系同阿布殊咧上一堂咧，即系历史课嘅，你记唔记得闩埋门喺度同佢上堂噶，系嘛？你而家今时今日唔同嘅就係话，其实即係阿边个阿 Hillary 啦，即係其實希拉里啦，其實你記唔記得佢自己本身之前呢，即係佢未退落嚟做呢個國務卿之前呢，佢已經講過一樣嘢，而家美國要玩 smart politics 嘛。 係啊， 係咪，即係而家佢亦都係非常之務實嘅，務實係在於佢係摒棄咗35年嘅夙願，就同呢個伊朗呢，即係其實即係圍手一齊去圍剿呢個咩啦 ？ISIS 呢個 ISIS 啦，係咪？即係其實咧，佢自己本身已經唔話即係自己派陸軍啊，亦都唔會再重蹈翻以前 Black Hawk Down 嘅歷史啊。即係其實俾人哋圍剿，因為其實你美國咧，即係嗰啲特準部隊幾精鋭都好啊，其實陸軍咧，其實好撚容易咧就陷入泥沼嘅，其實好多時候。 但係美國佬呢個所謂嘅 smart politics 嘅嗰陣時候都用過㗎啦。嗰陣時候我哋屌柒呢個美國佬咪就係講呢樣嘢咯。當年侯賽恩你都撐㗎啦，因為嗰陣時候你對住呢個高美尼㗎嘛。係 啊， 嗰陣時候你就係撐伊拉克，佢走去同呢個伊朗喺度鬥啊。 80年代兩伊戰爭啦，係 咯。係咯，所以美國佬即係你嗱，我哋覺得你利用佢係得， 嗯， 係嘛？你唔好當佢真係呢個聖人，你唔好當佢係上帝，係嘛？ 大問題對住伊朗今時今日，即係你美國伸出橄欖枝，叫佢走去穩住伊拉克局勢，佢冇得揀啊！因為而家你美國所扶植嘅嗰個政權係屬於什葉派，而伊朗自己本身都係什葉派啊嘛，而且什葉派傳統嚟講，其實喺其他回教國家嚟講係冇乜朋友嘅，咁所以如果冇咗伊拉克嘅話，佢基本上喺國際生存空間就有等於冇。咁點解我唔走去幫美國攞一把呢？ 同埋我覺得佢應該諗一樣嘢，唔單止係 smart politics 嘅問題咁簡單，而係你應該你作為聯合國即係安全理事會最重要嘅成員國之一， 係啊， 你應該係咁諗，就係如果我哋只係打防衛戰爭，而唔係自己喺度主動出擊， 係， 因為你諗下美國喺二次大戰之後嘅歷史裏面，佢每一次主動出擊都係 high 嘢咁滯， 你錯啦，有 除咗係韓國。嗰鑊係頂住， 仲有一次去巴拿馬嗰度捉阿諾列加， 係喂冇乜好嘢㗎，喂越南你又瓜老陳， 係啊， 你又搞瓜老 陳，即係你美國一出陸軍咧就好撚大鑊㗎啦，好多時候都 喂冇一次 打得嘅， 冇一次你係真係即係滿載而歸咁翻 嚟。啊，唔係啊，佢最威嗰次咧，即係最近即係呢個特種部隊呢、這個海豹突擊隊最威嗰次，咪就係 殺咗拉登咯， 殺拉登係啊。 喂，你搞呢啲算啦，唉、哎，你即係搞呢、這個即係特種部隊嗰啲算啦，大佬。喂，你真係你嗱，諗下你出兵嘅代價幾大？ 係， 第一人哋會覺得你呢個真係世界警察。讲得好听啲叫世界警察，就讲得唔好听啲咧就讲霸权， 系， 系咪？第二，你自己经济受损，系嘛？跟住全世界真系帮你喺度顶，包括香港人都顶紧，喺度，因为你我哋同美元 pack 噶嘛，系嘛？因为你大佬你嘅利息系同我哋系挂钩噶嘛，你嘅货币供应同我哋挂钩，咪你死我就同你一齐喺度顶，系嘛？ 呢、這個美元力量啦，系咪？喂，其实喂，你讲翻啲美元呢样嘢，喂，即系我真系能够理解点解大陆。点解美国咁挑争大陆？咁最近屌，即系你同俄国合作又好，屌你攞300亿美元合约去同呢个英国佬倾又好，喂，佢而家即系开始即系可以架空你美国美元咯，你知唔知？即系你点解去到英国系嘛？屌佢话同你即系呢个英镑啊直接 trade。 用人民币同你英镑真系 trade 咯， 系咯，屌你真系完全唔 kill 你，完全即系尽可能用呢个美元，而去到俄国呢、這个4000亿呢、這个即系叫做系呢、這个石油天然气合约又系咁样，又话可能即系迟啲会研究啊，直接同你即系唔用美元交收，咁你仲仆街？你嗰阵时美国点解要打伊拉克啊？就系、是、因为佢自己本身唔用呢个美元啊嘛，即系私底下换做呢、這个即系欧罗啊嘛。即系而家你就系咁样样，即系你喺即系国际货币嚟讲，就系想同呢个美元抗衡。 但美国本身个帝国生命线，第一就系佢入边嗰啲咪名牌大学啦，第二样嘢就系佢美金即系佢美金嗰个地位就系等于呢个友元啊嘛。如果你中国重返亚洲最唔系你美国点解要重返亚洲最重要一样嘢就系要顶住中国唔可以利用人民币取代美元嘅地位 啊！系啊，所以而家根本就系真系其实即系美国只有一个死敌就系中国。 嗯 啊，即系个情况就 但系都唔系啊！如果你嗱我哋攞翻亨廷顿嗰个讲法咧，即系亨廷顿嗰本书喺90年代即系所谓嘅文明嘅冲突，咁佢界定咗几个噶嘛， 系 嘛？即系美国嘅最主要嘅对手边个？即系除咗我哋中国之外，而家你咪睇到咯。 咪就係呢個回教咯，即係基督教文明對 回 教 世 界嘅 勢力。 其實呢一個其實亨廷頓係一個警告嚟嘅，即係對美國政府，因為佢係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嘅 adviser 嚟噶嘛，就話俾你聽，其實全世界咧喺90年代咧係已經預測到喺未來嘅日子裏邊咧，你係需要面對邊幾個對手，一就係中國。二就是中東嗰啲伊斯蘭教嘅國家裏面， 但如果你講到回教勢力嚟講咧，即係歐洲比起美國應該更加驚，因為你歐洲咧，你而家你即係歐盟咧越嚟越開放啦，係嘛？即係你遲啲仲話有可能即係納入埋呢個土耳其咧，即係你嗰種即係其實你嗰啲回教勢力咧係更加多渠道去入去。喂，屌你而家早前都話啦，即係回教啊，即係回教，即係喺英國裏面有間學校，哇！屌你唔俾你男女同即係一齊游水，係嘛？仲話即係屌你灌輸一啲即係其實啲回教思想，即係將你英國嗰套核心價值咧，係嘛？即係而家要即係直接去威脅你嗰種英國核心價值。 其實已經講咗好幾年嘅回王呢一個問題，即係早幾年 回王仲大陸過，即係強國王重喎，其實 係啊，係 嘛？屌，即係你起碼即係你話，即係你強國去到人哋嗰度，即係最多。 同埋咧，你翻返去轉頭諗咧，都係唔可以靠強權咧解決呢啲問題㗎啦。 啊， 即係唔可以話俾你聽，喂，呢一套嘢就係我哋所謂嘅西方嘅價值裏面嘅嘢，你係慢慢滲㗎嘛。即係正如你香港人都係啦，即係你接受西方嗰套即係平等啊、自由嗰套價值，其實慢慢滲㗎。係 啊， 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喺度恥笑嗰啲即係本土派一樣啫嘛。本土派裏邊其實佢係冇一個西方嘅價值嘅背后噶嘛，系咪？佢点会讲人权宣言嗰套啫？人平等啫，无论种族、宗教或者系社会地位，都系有平等嘅权利。喂，佢哋唔讲呢啲， 你搞错咗啦！佢有西方嘅价值，嗰、那个系纳粹主义生存空间论嗰个价值。 哦，明白。咁所以我咪话嗰啲人。即係你表面上就好修養咁樣，即係扮到一個西方人，但係背後嗰套價值其實係冇噶嘛。 即係喂，你恐怖風噶，你去到美國讀書啊，屌你喂，最講 integrity 噶啦，屌你倒輸嗰條 J 去咗邊啊？ 係。 屌，你还翻条 J 先啦，讲嘢。 所以讲到尾，喂香港，你睇到美国而家咁样走去搞中东嘅时候，同埋兼且香港原来有单咁大嘅网站，喂香港人系咪时候要喂认清楚佢自己嘅国际地位，谂下点样利用国际形势，点样去周旋，然后争取属于自己嘅民主咧？ 啱啊，龙，我咪就系咁讲咯。就係、是、雖然你覺得電子公投都係鳩頭嘅，係嘛？你一定要利用呢個空隙啊嘛，利用呢個虛位啊嘛。 喂，所以今個禮拜黃丹有一句金句啊，就係話，喂有冇用都好，喂呢、這個唔，喂呢、這個唔係成效嘅問題，呢個係專業嘅問題啊嘛。 仲有 politics 從來係乜嘢咧 ？Doing the impossible。Doing the impossible 就係 politics 嘅意義啊嘛。屌，如果我哋所有嘢都係根據客觀嘅規則， 唔係呢個就係夢想啊嘛，所謂。咁 啊！ 教主嗰陣時搞五區公投嘅時候，喂，從來有啲嘢就係一個浪漫嘅夢想去堅持啊嘛！你搞五區公投嗰陣時，你唔講，你唔話，你唔好話你自己現唔現實，唔好話你自己有冇用。我哋而家你翻轉頭，你就喺度話呢啲嘢有冇用？ 所以佢咪其實真轉態嗰啲有啊，因為佢不斷都話俾大家聽係冇用㗎，係失敗主義啊咁樣。 阿土，你知唔知你頭先講呢句嗰、那個出嗰、那個出處喺邊度啊？ 嚇！ 最現實嘅政治家卑斯麥講嘅 係咩？我以為我係抄 Nike 嘅添，屌！喂，好啦，今日差唔多啦，喂，我哋轉頭翻嚟呢個花生世界盃， 好，拜拜。 拜拜，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HKPeanut.com， 我係鍾樹根。